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日前福特官方公布了新款的 Mustang 的国内售价，其中 2.3T 的车型售价为 40.38 万元， 5.0 升 V8 车型售价为 59.18 万元。新款 Mustang 的车头和车尾采取了新的设计，不仅增加了攻击性，还进一步的优化了空气动力学的性质。官方表示，新款 Mustang 的 5.0 升 V8 GT 车型可以选装主动声浪调节排气系统，可以设置安静模式启动发动机的时间段，降低启动阶段的声浪，以免扰民。动力方面， 2.3T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由此前的314马力下调为309马力，而 GT 车型，而 5.0 升 V8 的 GT 车型比老款车型则增加了44马力。在传动系统部分，新车全面换装时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在今年年初的北美车展上，雷克萨斯展示了 LF1 Limitless 概念车，当时官方宣称其预示了品牌未来旗舰跨界车的发展方向。近日雷克萨斯在美国抢注了 LQ 的商标，外媒猜测这是其量产的征兆。据此前推测，本次注册的商标一方面验证了量产车型的旗舰定位， Q 这个字母的出现再次确定了是全新的跨界车型。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何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点好玩的吧。 嗯， 比如说这个，现在大家买车都喜欢那种大空间的，后备箱要大的。 是的。 那你见过后备箱里放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我 放个人吧，放个孩子，摆一排。 葫芦娃是吗？ 葫芦娃。 我好像很多身边的女生会把一些小的玩偶放到那个后车玻璃那块儿。 对，但不是后备箱呀。我说我们今天来聊后备箱。 嗯， 对， 女生的玩偶啊，不只是后玻璃， 也可能是后备箱， 哪儿都有。 我跟你讲啊，我之前我可能讲一个不太好的经历，就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嗯， 就送他的女朋友一个惊喜， 嗯， 一车的花。 这是我见过最放后备箱里最浪漫的，我也见过。 但是你见过放了三天且捂了三天的吗？ 这有点， 那都不只能用凋零来形容，那简直就是残败，还带着一丝丝腐化的味道。 不是，他是要送给别人，然后在车里放了三天吗？ 是这样， 才送出去。 好像当时情人节还是七夕，记不清楚了，就。展开后备箱之后啊，特别惊喜，然后开着车人家就走了，然后后来好像那几天因为什么事着急忙，这事儿就给忘了。那一车的花全放在里边，连闷，好像还带热， 都熟了吧？那一车熟花， 这 个味道， 想象过吗？ 嗯，你这个并不算什么 啊， 比起我马上要说的这个杀伤力，只能说小巫见大巫。 啥呀？ 那个我们都喜欢打个篮球，踢个足球， 哦、 对不 对？ 我们会把这些装备嘛，平时都放在后备箱里面。 这不很正常啊？谁后备箱里没点运动装备啊？ 这很正常啊，这放装备这是很正常、 嗯。 但是最受不了的就是我穿了一次，我不洗，我放在里面，然后放十天。 鞋吗？ 对呀、啊，鞋、 哦、 衣服、背心儿、短裤什么都放啊。 嗯。 啊，放一次，然后下次呢，我再把它拿出来再穿，穿完之后又出一身汗，我再放进去， 嗯， 以此往复大概个三五回。当你再打开后备箱的时候，嗯，尤其是两厢车的时候，就不用说开后备箱了，你开车门的时候就，哎， 哪里有股酸味儿？ 嗯，真恶心。 要不下车我打车走吧，你先自己回去吧。嗯，我真见过。 哦， 哎，你发现没有？其实有的时候啊，男生是不是对味道相对不是很敏感？女生会不会觉得？ 其实不是对味道不敏感， 你们只是懒。 是对对对， 别找借口。 其实真是懒啊、 懒而引发的大脑不灵敏。 我之前我跟朋友讨论过，我说我可以忽略掉香水这个香气，但是我忽略不了有一些酸味还有这些其他的味道。然后他说、我觉得我忍受不了你这个身上香水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没有味啊。 就是可能他自己闻习惯了。 哦，对，大好像是对大家自己身上熟悉的味道和本能的过滤掉。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赫儿其实说的对，我觉得就是懒。每次踢完球和打完球之后吧，这装备我们就懒得把从 可是那个、那不那个衣服得洗，你要么不洗你下次打完球 对是这样是这样的啊、就所以说就懒得洗。其实这有的时候呢更那个过分的啊，就是我拿上来了不在车里搁着了，装在兜里边或者装在包里边随手一扔。这个媳妇儿洗衣服的时候忘了跟他说了，然后突然间你这个家里面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股味道，这媳妇儿开始满屋找，之后这味道来源在哪儿呢？找来找去把你的这一兜脏衣服给找着了，那完了，你晚上回来就准备 归 CPU 吧。如果是我就是这个脏衣服跟你都打包给我出去，真的。 那就还你算善良的，就归 CPU 吧，晚上。 我的天哪，真的，女孩也会习惯把一两双高跟鞋或者是运动鞋放在后备箱里，但是绝对 没什么味道。 对，绝对不会有你们那些味道。就算有一点点的味道，夏天嘛，我们会喷香水。 对啊，赫儿，你见过什么奇葩的东西没在后备箱？ 奇葩的东西我还真的没，但是我有见过用这个车的后备箱去卖东西的、比如装一车那个钱包、以前在摊儿啊什么的、我们都看过，然后装一圈那个 特别棒啊， 对，什么手机壳啊什么的这种的啊、我就觉得挺逗的。我本来是想说你那花那个是我见过最浪漫、但让你一说完我真觉得， 所以就是可以浪漫、但记着把这些花合理的分配出去，比如说拿到自己屋里边插在一个瓶子里边送朋友，让自己女朋友送吧，那一车花我跟你讲、都放自己家里也是一件特别噩梦的事儿、你想我那一车花扔的话得用多长时间吧，就是你想 还好， 你想把它都抬到楼上，然后大概一周之后，然后陆陆续续破败，一捆一捆往下撇，一次一花瓶你得抱一个礼拜吧。 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以后我们再送花啊，我们别拿自个儿的车后备箱，那也装不了多少， 你这也够坑人的， 那装不了多 少， 哎，而且是自卸式的翻斗车，然后说好那个花给我卸下来， 看浪漫吗？三二一拉斗是吗？你不用再出现这个女生的面前了、 不是、你会顺手把我们的什么爱呀、什么葬在花海之中，那 我先把你葬了吧。你说你想葬哪儿 啊？古有黛玉葬花，今天我们来一个什么什么葬什么，哎 啊，赫儿葬老车是吧？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后备箱。我们听众朋友，我不知道啊，您见过那个后备箱里边放过什么奇葩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后备箱都放什么？ 对，都放过什么？ 那今天节目跟大家聊聊这些啊。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了。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我像风一样吹来。你像花一样摇摆，我们的时代充满无奈，却不能阻挡它盛开。我像风一样吹来，像花一样盛开，我们的时代是信仰和爱，这心中永恒的期待。 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个车后备箱都见过什么奇葩的东西啊？有一些东西我倒觉得不奇葩，但是会有点奇怪，比如说在后备箱码一排轮胎这种事儿。 哦， 对，你是有多怕炸胎？ 不是，它不是码轮胎，没有任何人会把轮胎没有缘故的就放在后备箱里边。 嗯， 它一定是运输轮胎，就是送轮胎。 哦， 或者说我这个轮胎确实是在这个，一个是那个远途探险那种的。 嗯， 因为它尽可能的要多装两条备胎，然后后备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么一个地方。嗯，其实你们刚才说这个吧，都不算什么，我跟你说一个，这也不算多么奇葩，只是说呢，它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改动之后，再打开后备箱，已经完全的改变了后备箱应有的面貌。 嗯， 而且还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小惊喜。 哦， 你说 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参加这个改装展的时候啊， 嗯， 很多朋友把后备箱改成了一个音响的一个， 这怎么说呢？ 哦，不光是低音炮那么简单， 外放式的，打开后备箱， 打开后备箱之后，你会发现，哎， 伸出来， 里面多达有十几个的喇叭，在地板上那是两个大的，有的可能还把它立起来放在上面， 嗯， 就整个后备箱已经没有，不能再用它来载物了， 然后再坐在， 这是一个 坐在车上 的空间，音乐的空间， 坐在车上面再来一个， 对对对， 打碟是吗？ 就是为了完美的展示它这套车改装之后，它这个音响的一个效果。嗯， 哎，这个特别好，比较适合那种 live show。 对对对，而且它的晚上，尤其到了晚上，当你天黑了之后，它把这个车打开之后，它里面的颜色是五颜六色的。 哦， 哎，你什么颜色都有，然后随着你放不同的歌曲，它也有变化呀。当时你看到那个改的非常好，就不是要放那种，可能有的朋友不喜欢那种特别重金属、特别那种感觉的。 嗯， 如果放一些比较流行的，或者是一个很符合当下气氛的那种歌曲的话， 嗯， 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嗯，你也有想去要改的冲动。 嗯， 哎，咱们可能玩不了那么大，把它全都改，因为那一套投入也很多。那我们可以改一到两个，哎，比如说在后面加个低音炮。 嗯， 啊，或者说加一个做一个什么，这样的话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后备箱呢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同时呢我又把我这车的一个音响的水平又提升上了。 嗯，这还挺，我觉得挺适合红城的 啊， 林超和红城都比较适合这种风格。 他应该是一步到位那种的， 就是， 比如说我原厂 啊，不会， 你就给我凿40个喇叭？哎， 不，我一般这种车可能对车型的要求会大一点。 没有，其实我刚才说的一些车型要求，其很那个覆盖范围很广，下到9万，上到99万。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我整一辆双门小跑车，后备箱打的本来连放不了什么东西，我还得放个， 啊，双门跑车可能不太适合，就只要稍微带个箱，两箱就可以。 双门跑车都未必有后备箱了， 就最小的，我觉得可能能 比如 smart 可以。能明白 吧？ 可以， 小 smart 发动机后， 你说改装之后啊， 嗯 ，smart 发动机后置的，然后你在后边背个大音箱，整个车的配重能不能够啊？ 可以， 你就看 smart 开两步撅过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后边音箱太重， 就变成两轮驱动，两轮前进了。 嗯， 然后我觉得这么改还得有个问题，就是连悬架什么都得要加强，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尤其音箱啊，重大低音炮什么的，放到后备箱。嗯，要把 电路是最重要的， 嗯 啊，电路最重要，嗯，悬挂什么的到其次了。 那就是等于说这个蓄电池得改，储电量， 这一套的电路，比如说换什么粗一点的线呀，然后从哪儿接，从哪儿走啊，这要非常的专业和科学了 啊。对，所以说这个相关的改装的事儿，今天就不多说了，具体请咨询一下我们这里比较懂的老车啊， 嗯， 微信搜索快车道，然后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 是关于这个后备箱啊，其实我之前不是抛过很多的照片嘛，包括我们公众号上，我们每次试探都抛，大家都觉得我特别愿意坐后备箱。其实就是 最愿意坐后备箱的是我。 对，反正就是我们俩就是为了试后备箱的空间，也不是说非得愿意坐，但有的后备箱坐着还挺舒服的。 有的后备箱还能躺进去。 比如哪个后备箱让你坐的这么舒服吗？ 就是大众那款新车。 哎，你说大众我很欣慰啊，好好好， 嗯， 阿腾 啊， 那就是图啊。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见过一个什么呢，这个后备箱是给宠物专门用来它的一个空间。 哦，那是宠物专用车。 对，这个就是 斯柯达的，我记得 这个不是它的一个，不是我你说的那个是专业的用来拉载宠物的一个专用车。 嗯， 我说的是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两到三辆车，那么其中有一辆可能会比较大，这个时候适合全家集体出游的时候，我们喜欢带上这个狗狗啊或者是猫咪这种的。 嗯， 那这个时候它要有一个自己的专属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也不至于太寂寞，因为我们在高速上肯定看到过一些狗狗把那个脑袋伸出车外。 对对对对， 那个照片吹的那个毛往后实施那样的感觉，其实那个都不好看了。我觉得就是它把它的后备箱打造出了一个属于宠物专有的一个空间。 那个得需要加一些帘儿、防抓网，还有隔出来的空间。 隔离网啊， 嗯， 对， 然后还得放水、放吃的。 对，那天 还不能放多。 你看，你刚才说后备箱最奇葩的什么？我正好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外国的小哥提了辆奥迪的 A5 啊， 他回家的第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嗯， 是把后备箱，他那个后排座椅啊，跟后备箱是隔着的，有一块板儿，你不能相通。如果你相通的话，必须要把这个座椅完全放倒嘛。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回家提车第一件事就是把后备箱用电锯锯开了一个口子。 哦， 这个口子呢能通过中央扶手落下来之后呢跟后备箱形成一个通的空间。 嗯， 为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一条狗。 哦， 在里面窜来窜去窜来窜去，这样的话他带他出去玩，他平时可能在后备箱他觉得闷了，那没事，那个狗蹭跑到他前面来。 哎，我觉得这个很人不是狗性化呀，宠物性化呀。 是啊，但猫就不一定见得好带了啊，尤其是真皮座椅的朋友们啊，非真皮座椅的织物座椅们也要担心一下，猫会不会在你的车里边。 但一般你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带狗出来，就是放在就是什么后座啊或者什么，很少有带猫，猫都得就是带个笼子啥的，你整不好它跳啊。 但我之前听说过有人把孩子放后备箱里边来着， 这有点 是吧？是真 这网 不可能吧？ 网上的段子嘛。哦，就是我反正我不知道谁会就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千万别，第一后备箱特别闷啊，后备箱特别闷。 嗯， 活物尽量不要往里放，除非经过特殊的处理，像老车这种那个通透式的， 嗯， 然后可穿梭式的。 嗯，后备箱可能我们还有说不常见的东西呢。 嗯， 就是出租车朋友们会往里面放水壶，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暖瓶吗？ 对，暖瓶， 还有个架的 暖瓶，还有自己焊一个架。 对 对对，你说 放在后备箱里吗？ 对呀。 啊，这我还真没见过。 啊，你有的时候会看见这个，尤其在冬天在北方。嗯，这个出租车它停等红灯，因为红灯比较长，它能够很好的估算这个时间，它停车下来。 嗯， 打开后备箱，特别从容的拿起它那个带着一个毛线支套，毛线那个 保暖 玻璃杯，然后打开暖瓶，咕咚咕咚倒完了， 倒点水 放进去，然后再回 里边茶叶。 哎，啊，这个是他们，因为他要是在每天在路上跑很长时间，要解决他的喝水的问题。 那你这么一说，如果后备箱空间够大的话，你可以弄一个像地台似的那种，就是日式的茶道。 你说的是那个库里南是吗？ 你说的那个不是等红灯啊，你说的那个是高速大堵车的时候，你把这个拿出来可以， 然后车顶升起来两个座，然后在上面摇旗呐喊，哎，你们加油走啊。 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后备箱的一些装的奇葩的东西。嗯，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看看后备箱装什么东西其实不可取的。 哎，对的。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其实我觉得在东北啊，刚刚你们说在东北有看到那个热水壶。 嗯，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见过，就是人的后备箱里面啊装的全都是那个烟花爆竹。因为咱们小的时候啊是没有说是什么禁放啊禁燃啊这种令下来的，所以每一家过年都会准备烟花爆竹。我小时候真特别羡慕一车一车拉烟花的那种感觉。 但它放在后面挺危险的。 对，但现在因为知道了嘛，其实这些烟花爆竹放在后备箱里边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对，起码是你要说刚买完往家拉吧，这有情可原，注意点防火就行了。但是你要 长 期放在里边， 对，不能长时间放， 不可取啊，不可取。嗯， 然后还有什么不适合放在车里边呢？ 我其实觉得水果也挺不适合的，你觉得呢？ 就万一忘了呢？ 就是后备箱里什么水果啊、海鲜呀、什么的。 哎，说到海鲜这事儿，一定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如果你要是买海鲜用车拉的话，我给你一个硕大的建议，就是 硕大的建议， 一定要能用那种箱子封好、盖好，一定要都用胶带缠好，再往车里边放。 不然一开后备箱全是螃蟹是吧？ 不是，它跑到不一定能跑得出来，因为都是绑着的，它就怕那个味道散到你车里， 海鲜的这个味道不好除， 经久不散呢、如果倒霉催的你再崩出来点那个装海鲜的水，那你车里真十天半拉月出不去那个腥味儿。人家一见、哎呦，你们家真有钱，天天吃海鲜呢、 大不了不要了，换一辆。 哎呦，有钱人， 我欣赏你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说呢，我觉得水就是这个瓶装的饮用水，我们的矿泉水、 其实经常会有朋友一箱一箱的往车里放水。 夏天可能有些人确实有这习惯，我现在身边也有几个朋友、我看他的后备箱里面也放了很多瓶水。尤其还有的时候是那种领导，给领导开车，你能明白吗？就领导他要喝水，司机们会在后备箱预备一些水。 我要是领导，我就每天上车之前先到后备箱转一圈，发现里边有一箱水，你明天不用来了。 领导也挺不容易。 这个、瓶装水呢，大家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在后备箱放， 尤其是两件事啊，就是如果说第一件就是如果说你长期停地库，那可以。没问题，因为它也就正常的温度27-28度，这水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最近去到一个地库，那就一个冷啊。 就是放在地库里没问题，但是你要长期这个车放在外边晒着，动辄那车里边的温度在白天的时候就得5-60度。 对， 那个时候瓶装水这个塑料就会挥发出来一些对人体不太好的东西。 而且在冬天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在后备箱放瓶装水，那瓶装水冻了，然后再解冻的那个之后的那个水是真的喝不了了。 去年我在打网约车的时候，一瓶水放到我手里，说我喝还是不喝，邦邦的， 真的是 邦邦的。 因为我曾经试过，就是邮了一箱那个叫芭辣汁 啊，芭辣汁 番石榴的那个果汁、我不知道这俩是不是一个东西，反正是番石榴的那个果汁是朋友送的，然后就放在后备箱里了，然后呢它就冻了，然后呢它就又化了，然后它就又冻了， 然 后就 又 化了，然后就被扔了。 看来以后我们喝点冰点低的饮料啊。 什么饮料冰点低啊？ 就开玩笑的，冰点低的饮料哪有啊。 一般尤其就是说到酒啊。 酒好像也不能放后备箱。 逢年过节白酒吧应该没太大问题。 白酒没什么 事，因为它不动。 对。 那年是好像是朋友的红酒冻冒了6个。一共来了一箱，然后就因为晚上忘拿上楼了。第二天冻冒了6个，还有2瓶，一看也喝不了了，因为里边都冻了之后，红酒是真的没戏了，你也顶多就能拿它刷个厕所，极限了，真的。这 可以做红酒蛋糕吗？ 做菜都不行 啊，也不行， 就因为它冻了之后，它里边所有的所谓的单宁酸这些所有任何对于红酒有意义都全没了。 所以这个后备箱空间虽然我们这个要求越来越大，但是也不是什么都能放的。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什么，后备箱其实不适合长期储存一些东西，除了随车工具。就是你记着往里放，那一定记着想让我来拿就行了。我觉得是这个。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关于后备箱存放东西的奇葩的事儿啊，好玩的事儿啊，或者是不应该的事儿。那你的后备箱平时都放什么，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互动。 是的，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关注我们啊。那好，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